我和你相守相依，真爱生死不移，穿过北和西，跨过天和地。梦一样的承诺，是否真的会实现？是否牺牲了我，他的梦能圆？是否让他离开，爱就被成全？